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黄子佼，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喜乐岛联盟总召集人郭贝鸿呼吁立法院修正公民投票法，并称今年是台湾建国重要一年。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理事主席卜瑞哲发出公开信给郭贝鸿，强调这件事涉及美国国家利益以及美方对于两岸任何一方不应企图片面改变现状的立场。AIT 发言人孟宇和今天表态，美国反对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美国长久政策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公投。孟宇和指出，美国对两岸的和平与稳定有深远利益，台湾是可靠伙伴，美国赞赏台湾对于维护和平跟稳定的努力。他说，台湾是个民主成功故事，值得信赖的伙伴，也是世界上的良善力量。美国副总统潘斯在2018年演讲时曾经赞赏台湾的民主制度，为中国人民指引更好的道路。民进党今天公布新任主管名单，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由民进党立委段宜康换成民进党立委刘兆豪。媒体询问是否在呼应台北市长柯文哲的交战犯，党主席卓荣泰表示从来没有这样的考量，跟交战犯毫无关系。卓荣泰说，在他参选党主席投票前，段宜康就表示自己担任政策会工作多年，希望有新的人参与。党主席选后，段宜康也再一次的表达这样子的看法。卓荣泰说，换任何新的人都可以带来新的气象、新的作风。刘兆豪的法律素养跟政策参与，对媒体论述清晰，未来可以跟段宜康过去一样，要把政策会引导到更好、正确的方向。至于这次党部人士任用的派系光谱，卓荣泰说，他不用派系来思考哪个位子由谁来当，也没有想过哪些人派系出身，他只是要把最适当的人放在最适合的位置。高雄市长韩国瑜选前力推爱河观摩天轮，高雄爱情产业链。韩国瑜今天特别租直升机带观光、水利等局处首长搭机，从高空以立体的方式巡视爱河流域整体环保、水利资源、开发价值以及发展爱河观光可能元素以及组合。他并且透露，爱情摩天轮已经找到6处合适的地点，也有厂商表达高度合作开发意愿，现在要准备做安全以及土壤调查。6处地点当中，韩国瑜透露，其中七贤桥旁就七贤国中校地是不错的地点。首次搭直升机的水利局长李荣威说，爱河上游水质仍然呈现严重污染，仁武地区将加强污水下水道建设。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之后，另外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今天也对美国经济衰退风险提出警示，警告最快今年就会陷入萎缩。面对美国股市史上最长的牛市，席勒表示，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升高，衰退的风险是真实的，并且最早可能今年就会到来。目前的牛市是股市史上最长的一次，有人认为牛市应该很快就会结束。面对美中贸易谈判的不确定性，企业获利预测恶化，以及全球经济成长放缓，美国经济是否会出现萎缩，成为投资者最热门的话题。这也导致美股这一波持续近10年的牛市，差一点在去年12月就结束。台北股市中场是下跌7点，来到10090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83亿。美国国会议员达成避免政府关门的临时协议，激励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齐扬。台股在今天开盘轻松站上11100点的大关，不过盘中狭幅震荡，中场下跌7点作收。 日本日经指数目前是上涨307点，涨幅1.48%，成为2117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8点，成为219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40点，涨幅1.50%，成为271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60点，涨幅2.01%，成为817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80点，涨幅1%，来到2845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4点，涨幅1.09%，成为3236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是以30.816兑一美元，台币升值1.5分。今天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马祖是多云量的偏多，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北部以及东北部天气稍微转凉。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公共地区容易有8到9级的强阵风。今明两天西半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者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飞越国际换日线的乡愁，跟着水鸟过境101，心终于在碧波白靠岸。走遍千山万水，还是碧潭最美。碧波白2913-1333。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每当生活中遇到困难跟挫折，身边的老朋友总是会帮我很多的忙，但是许多老人家自己遇到问题时呢，却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或者是不知道该找谁帮忙。只要您有任何老人方面的问题，一通电话打给小明基金会老朋友专线0800228585 0800228585。爱爱帮我帮我，老人家的问题让老朋友免付费专线帮您解决哦。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有台语，就要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紧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好利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江美琪。 等待生命的河流到远远的，我还紧握手心的江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想给你听，今夜 有最适合单身的天气，能不能晚点回去？ 下午的2:10，欢迎你现在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耶、yeah,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都欢迎光临。除了在2:00到4:00的两个小时之外呢，如果你有在用 SNS， 在 Social Media 也可以追踪我们。Facebook 可以搜寻欧马克或是玛丽的象牙塔，同样的在 IG Instagram 也可以打 MARC_ORANGE Mark Orange 跟 Mary in Tower 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整夜的笑在你脸上，夜色你是我最美的旋律，牵手牵的那么自然，是浪漫就不难、哦、像是手表被谁快转，你说真的时间太晚， I don't know、哦、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爱是不停在期待的心，拥有完美感情才有好心情，能不能晚点回去，能不能晚点回去、哦、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爱是不停在期待的心，拥有完美感情才有好心情、yeah、能不能晚点回去，想唱给你听，今夜有最适合担心的天气，能不能晚点回去？ 有太多话想讲给你听了。在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呢，平常我们都会一边拿着录音室里面的 iPad， 然后看着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大家的互动跟留言，也欢迎你加入。今天呢我打开了 iPad， 然后就看看说诶有什么新闻呢，我打开了 Google， 发现 Google Chrome 下面会有为你推荐的文章，诶 为你推荐， 然后这些为你推荐文章其实基本上就是新闻嘛， 哼， 一个比一个精彩， 那么夸张， 一个比一个觉得天哪、啊！现在的记者，就是你们送去什么学校？这绝对不是新闻系教出来的。 你说下的那些标吗？ 下的那些标题，譬如说第一篇叫做“富婆”，就是很有钱的女生。 嗯， 富婆一天做爱28次，占14男，老公容貌曝光超惊人，是不是？想想看有多惊人，是不是？嗯、 我觉得这个标题的讯息有点太多了。I'm so tired of the songs, tired of the songs, tired of the songs, tired of love, just wanna go home, so tired of the songs, tired of the songs, tired of the songs, tired of love, just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 party, trying my best to meet somebody, but everybody around me's falling in love.To our song, I, oh I, yeah, hate it. Taking a shot 'cause I can't take it. I don't think that they make anything that strong. So I hold on, I, oh I, yeah. I'm so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 whoa. So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Just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 whoa. Strangers, killing my lonely nights with strangers. And when they leave, I go back to our song. I hold on, I oh I. It's like heaven, love. lost in the sound. Buzzcut season, like you're still around. Can't unmiss you, and I need you now. Yeah, I'm so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Just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 Oh, so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Just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 Oh, I'm so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Just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 这首歌曲来自于 Troye Sivan 的 I'm So Tired， 是不是很多上班族的心声呢？或是学生的心声 ？I'm So Tired, I Just Wanna Go Home， 我好累，好累，好累，我只想回家。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潘玉文，好想放假。哎，才刚放完九天呢。 哎，我昨天得知一个朋友很惊人的消息，因为接下来不是228有连假吗？ 没错， 连假呢，他就又运用他的年假， 要出去玩， 请了三天，所以加起来 又是九天吗？ 又有九天，他二月份过了两次年， 而且最棒的是，他二月份还可以拿到全薪。 对。 你们说说上班族是不是很棒？ 就这个月而已啊， 还是很棒啊。终于自我的人最勇敢，面对最热爱的，其实浪费时间是一种浪漫，自由自在，那就更浪漫想。像阳光下疯狂，找一片蔚蓝大海痛快冲浪，找一个豪华包厢的所有海客畅想，放假像解放想分享，找一部开心电影笑得很爽，找一群知心朋友从黄昏聊到天微亮，太累了什么都不管，手机关了世界变简单，暂停忙碌的大船，想脱掉责任感，想脱掉白衬衫，做些事让心情释然，不为别人是自己喜欢，太多眼里的评判，想永远被称赞，是自找麻烦不如自然，终于自我的人最勇敢，面对最热爱的，其实浪费时间是一种浪漫，自由自在，那就更浪漫想放假，像阳光想疯狂，找一片蔚蓝大海痛快冲浪，找一个豪华包厢连所有海客畅想，放假向前方向分享，找一部开心电影笑得很爽，找一群知心朋友从黄昏聊到天微亮，做抉择有时很困难，考虑越久脑袋越混乱，偶尔冲动也不坏，用直觉去判断，不需要太盘算，有些事现在别去管，以后慢慢会得到答案，洒脱是个好习惯，用超级的幽默感收拾那小麻烦，快乐才最重要，拿什么给我也不还。继续厉害的记者标题看看。 第二个吸引你目光的是， 他上面每一个都吸引我目光，很了不起耶， 真的耶。 28岁男罹患胃癌末期，老父痛哭，就叫儿子戒掉这吸管的。 所以要告诉你要戒掉什么习惯呢？ 到底是什么习惯呢？ 又必须要点进去看才会知道。可恶！ 我猜 什么？ 他儿子喝酒。 你说喝酒吗？我来看看啊。儿子虽然年纪轻轻，从来没有爱惜过自己的身体，工作饮食不正常，下班后每晚吃宵夜，一年只有365天，他吃宵夜的天数占掉了200天，所以是吃宵夜耶。 所以是晚上吃宵夜，就这样，也没有说宵夜内容吃，比如说超多咸酥鸡啦、鸡排啦， 没有，他只是说他人缘很好，所以下班以后常常跟同事一起去吃宵夜、去聚餐。 聚餐太多，吃太多，又喝太快，你又火烧心了吗？ 好可怕哦！但是点进来看以后就觉得我被骗啦、啊，那个标题那么耸动。 现在新闻10个有9个都在骗你 ，OK？ 我好不快乐哦。 你要不要长大？你这个天真的孩子。 又来了，这个狂人。现在呢，全球几位领导人有几位狂人啊、包括美国总统川普， 嗯， 好，还有菲律宾的杜特蒂。菲律宾要改名，惊叹号！杜特蒂语出惊人，想改成点点点点点，是什么？你标题可以告诉我吗？他说：“也许可以改成马哈利卡。” 马哈利卡， 因为菲律宾这个国家呢，这个The Philippines 这个名字其实有殖民意味。 嗯， 因为是当初呢，探险家麦哲伦用了西班牙的国王 King Philip。的钱去就是来探勘嘛，来发现这块土地，所以就叫做菲律宾。 嗯， 所以他就说，嗯，应该要用一个比较马来人的名字。 嗯， 对，就是可以叫马哈利卡，蛮不错的。马哈利卡在马来语当中呢，有尊贵跟和平的意思。 嗯， 所以他目前就是有抛出这个议题，希望国会可以通过，把菲律宾 想一想。 可以想想啊，但这不是真的有要去做、啊，他只是在访谈的过程当中，他提出了这件事情。 这个不错，这点进去没有被骗啊。 对，这个还得到一些知识，像是菲律宾是由1521年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带领西班牙船队发现的， 嗯， 开启了西班牙人殖民菲律宾的时代。好，所以马哈利卡，老一辈的菲律宾人持反对意见。 为什么？ 因为前总统马可士是用这个马哈利卡这个概念。来宣扬独裁的 哦！哎、欸，这篇里面有好多的那个知识点 。休息一下，2:22，待会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间谍放送。 乐坛年度盛事，最强精选诞生。泰勒斯。肯卓克拉玛。巨星马龙，魔力红， 等跨厂牌22首，最佳唱片、最佳专辑一次到位，都在2019葛莱美的喝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阿飞公漫画，小月公外文，我公主题曲， 国际书展出发。 广书展，我只供 Kobo 啊！ 2月17日前，乐天 Kobo 电子书全站52折，快搜寻乐天 Kobo K O B O。 不伤眼阅读器，乐天市场 Kobo 直送馆同步热卖。 ATT Full Recharge 大值金珠报喜庆团圆，满1000有机会抽中游戏爱乐园门票，最适合亲子同乐的 ATT Full Recharge， 打造 AI 智能商场，定位手环好放心。ATT Full Recharge 大值金珠报喜庆团圆，满1000有机会抽中游戏爱乐园门票，最适合亲子同乐的 ATT Full Recharge， 打造 AI 智能商场，定位手环好放心，让全家人拥有幸福美满快乐的家庭 Home Sweet Home。 花开，人们追捧赞美；花落，却没人在意谁强摘它的美。大家好，我是李少杰，表演工作坊年度新作《花痴花》将透过一场校园凶杀案，血淋淋揭露内心深处的伤疤。快上两厅院抢票，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最狂热的摇滚巴西乐团。2019全新专辑《霸气摇滚》上市。 我是文慧茹。 只有眼泪才会懂。飞天掠过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风轻轻地从脸庞吹过，阳光正热烈放松，懒洋洋的我现在一切都要慢动作。曾经有一种热热的幽默，在某个春天午后，有个人在我脸上留下秋天的叶落。而什么时候我也记不得，应该是小时候。想到一些什么风景来陪我，只好出去走走。想整理日常，想要变成小狗，躺在马路上享受暖洋洋。吹过，阳光正热烈放松，懒洋洋的我现在一切都要慢动作。曾经有一种热热的幽默，在某个春天午后，有个人在我脸上留下秋天的叶落。忘了什么时候我也记不得，应该是小时候。想找一些什么风景来陪我，只好出去走走。笑着离日航， 角落正在发生好事哟，一直走看看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尽头，一直走才发现迷路的尽头什么都没有，小城里日和一大片的 的幽默， 有个人在我脸上 不是冷笑话 哦。 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小明，就是旺福的主唱呢，在说，请大家推荐就是厉害的眼睛雷射的医生。 哎呦，他要使用这项技术咯。 对，就已经成为爸爸了之后，以前他就是有六七百度的近视，他都觉得还好，可是成为爸爸之后，他现在觉得非常重要，他想要睡觉就是一张开眼睛，世界就是清明的。世界就是清楚的， 一张开眼，万一女儿出现在眼前，她要马上清楚的看到她。 不是为了要看女儿，而是因为平常他们就是在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喂他们喝很多很多的水，所以就是半夜的时候他们会吵，他们要上厕所，所以就那这样半夜你起床的时候还要就是就一片模糊，找眼镜，他觉得这个很不舒服，他因为这样，要做雷射手术。可是你自己虽然没有戴眼镜，但其实是你是一只清楚一只不清楚，对不对？ 我从年前就已经拿了那个隐形眼镜要戴了， 结果咧 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戴上去。 为何？ 有点紧张，我没有戴过嘛。 那有没有现在哦，还是隐形眼镜你也要直播开箱，就是第一次跟大家分享。 有人想看我第一次戴隐形眼镜吗？你还记得你自己第一次戴隐形眼镜吗？ 记得，很难欸，很难，不是跟你开玩笑，没有花个三十分钟是弄不好的欸。 骗人！ 真的啦，你不习惯。我现在很简单，我现在就是一秒钟就可以拿出来戴上去。 我看那种眼睛很大的人，假设像孟耿那么大，我看过那种眼睛，他张很大，直接放上去， 他 根本也不用撑开，哎， 不用啊，对啊。但是那是因为他习惯了。但第一次，你知道，第一次把异物放到身体里的 感觉，我放上去要怎么拿下来啊？ 一样用就是手指啊，一点点的指甲这样拿出来。 我还用指甲把它捏下来， 一点点捏，这样捏下来的，不要用全指甲，全指甲会刮伤。 我拿不下来怎么办？ 我帮你啊，更可怕，别人的手更可怕。 foolish with you。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Meghan Trainor 的 Foolish， 我想跟你一起犯傻。2:34，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说到近视眼，前一阵子我看到有人做了一张图，然后是近视人的心声，他在跟那一些就是没有近视人就愤怒的说，请你不要再比两只手指头，问我说这有几只， 看得到吗？ 我看到了，它是左边写就是有点雾雾的，可是我还是看到了两张指头。我并不是你想象中看到那种漩涡式的，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好像近视你那种好像被扭曲的图像， 不是啊，只是糊糊的而已。 对， 对啊， 你不要再以为我是疯子了。 接下来这一篇文章跟我刚刚回来的地方乘坐的航空公司有关，叫做纽航飞上海，载270人不能降落，竟然是台湾害的。 这个绝对是标题杀人。 为什么？ 我没记得那时候他说不能降落，不是什么沟通的问题吗？ 哦，你有印象这个新闻？ 我有印象这个新闻啊。 哎呦，那时候看到不知道听到这个直觉是什么，那就想说，不对啊，我们机师也罢工，我们应该很多，我们天空没有那么拥挤啊，应该不关我们事吧？好，这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因为这一台编号 NZ289 的航班飞到了那边没有获得中国的降落许可，所以必须遣返。纽西兰的媒体 Stuff 指出，是纽西兰航空降落中国的许可文件出了问题，因为北京官方去年有警告说，每一家航空公司你们都必须要出具文件，就是你们必须要就是白纸黑字写好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就台湾是地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这则新闻，就是因为你在坐那个飞机的时候，航空公司他就要你选，就是你的国籍嘛，什么之类的。对，他说那是一个地区，那不是国家，你必须要把这个台湾为国家的相关叙述，你就必须要移除掉。然后呢，因为纽航这个问题没有被解决，所以没有获得落地许可。真假的？然后呢，当然有很多航空公司就在中国的要求之下，在去年的最后期限就有调整了台湾的称谓，包括了像是美国的美国航空、达美航空，还有就是联合，就是美国三大航空公司都有改这样子。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纽西兰航空该架班机因为临时调配不当，因此未获得目的地落地许可。所以就是两边各执一词。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纽西兰媒体 Stuff 就是它的公信力如何，反正就是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你要就是还是怀抱了一点点的独立思考能力， 存疑。 这说不定是纽西兰航空最近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的其中一环而已。 好可怕！ 用另外一种的方式，就是告诉大家说，就是台湾人，你看我们就是承认你们是国家，棒了，你们赶快搭纽西兰航空。哎，但是我必须要说，纽西兰航空东西真的超级好吃的。 你吃什么？ 就是他们飞机上面的餐点超级棒啊，超级棒！我10年前那个时候去伦敦的时候，就是特地去香港做纽航，那个时候没有台湾没有纽航，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惊讶到说，哇，这么好吃！然后这一次现在已经开航了嘛，然后开航了以后，然后我第一次坐长程的，发现是七八九超级棒，新飞机，然后位置很大，就虽然坐经济舱，但是就是位置还是大， 是 OK 的。 然后它的经济舱还有一个脚的踏垫不是在前面的椅子下面哦，它的脚踏垫是在你自己坐的椅子的下面。它可以就等椅，它椅子上有两个按钮，一个按钮就是往后背靠的嘛，就往后仰；另外一个按钮是把你的脚垫升起来的。 空间有大到可以伸脚垫， 对，然后伸脚垫之外呢，还分两段还三段式的脚垫的那个角度，最大的角度是它可以直接把它拉起来，跟你的椅子是平的，所以就是如果你是小朋友的话，你是直接可以把它就对拉成一个平的，让它直接在上面躺着。那如果你是坐三个位置都是你们家人的话，那就是一个小床了，其实 位置这么大， 然后东西真的超好吃，不是我在跟你开玩笑，你也不用， 你也不用再说哦，不好意思，就是服务人员就是过来或干嘛，然后也不是按一个钮说叮，然后他过来问你，不是，所有直接在荧幕上面都可以解决。你在荧幕上面直接点餐，荧幕上面直接点喝的，荧幕上面直接要问他什么事情，直接用打字的。如果呢，我跟你就是坐在不一样的位置，你可能在 A， 我可能在 J， 我可以直接在上面用他的系统跟你聊天。 我搭飞机连荧幕都没有， 联航嘛。 要我用这一段情绪体会， 真真切切的感受周围， 我也没有食物，全体带水上去喝。我要用谁的情绪体会？ 只能执迷而不悔。 #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其实是应该每一次出国都做商务舱的，跟就是我们这种贱民 集体做联航，准价联航其实没什么差别。放眼过去，在座各位 都是平民。接下来为什么突然会要放王菲的《执迷不悔》呢？因为下一篇文章就是。姐弟恋，姐弟恋情缠20年，谢霆锋执迷不悔，王菲主音曝光。 好八卦哦！ 这个点阅率已经超高的。 什么主音啊？是为什么啊？ 我不是你能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 王菲跟谢霆锋呢，在1999年的时候爆出绯闻。1999年 那一张牵手照，我想大家都印象深刻吧？ 距今是20年前吗？ 哇，20年嘞！ 真的哎。好，接着下来呢，隔年公开了恋情，之后却被张柏芝介入，这中间分合不断。2005年的时候呢，王菲就嫁给了李亚鹏，谢霆锋呢也娶了张柏芝。不过两人之间的情缘未了，各自离婚之后，哎，又走在一起。2014年之后，世纪大复合。 这真的是大复合哎、欸、 ！Yes， 两个都拐了一个发夹弯才回来。 Yes， 据悉，谢霆锋对王菲执迷不悔的最大原因，准备好了吗？你猜是什么？ 因为他会唱宗教歌曲。 哈？ 王菲不是唱过那个什么吗？ 最大原因是因为给彼此。 我不想听了，谢谢。 给彼此什么？给彼此什么？ 就比如说空间啊，安定感啊，稳、 哎、 定啊。 果然不愧是广播女神。 好 boring 哦。 就是给彼此独立空间。 Boring，Boring，Boring。 不然你期待是什么？ 就是一些很荒谬答案啊，就不为人知的，比如说王菲的个性，或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他说，张柏芝跟谢霆锋结婚的时间呢，很常查情，会打电话打到谢霆锋手机没电。 好八卦哦。 那还是要换电池吧。女生可能会说，那你要换电池啊。 连带影响到男方身边的工作人员，因此离婚之后，谢霆锋就立刻投向王菲的怀抱。 我觉得这个新闻就过分了。你可以讲就是未来的美好，但是你不要接过去的那些疮疤这样。 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大卫库塔的新歌，这首歌就是 Better When You're Gone， 当你走了以后啊，我过得比较好。 Better When You're Gone。 Shut up, you lazy, it's obvious, you don't even try, you don't even try. I'm coming around to see you, coming around to leave you. 在意不是怕说了不能回首，是怕爱难留。 如果始终说不出口，爱情怎样才能确定？我欲与还休，怕得到不是理想中的结果，怕不能承受，惶恐失措，言不由衷表示。 黄子佼的新歌《言不由衷》以电钢琴铺成温暖基调，吉他和鼓作为轻柔的节奏律动，并以弦乐带出成熟男人的心境。 惶恐失措，言不由衷表示着对你真的好在意，可是我欲与还休，在原地不动，不是怕说了不。 黄子佼最新专辑《Life and Life》，柔情推荐，《言不由衷》。 言不由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在台东感受海岸山脉的壮丽，拥抱太平洋的辽阔无尽。我在台东纳鲁湾旅行慢活和自己对话。 I see you in 纳鲁湾。纳鲁湾大酒店现在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每个孩子都可以像珍珠一样发光。财团法人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小珍珠助学计划，提供有心向学、家境贫困的本会学生补救课程与持续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脱离困境，勇敢追梦。小珍珠助学计划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 谢谢你，让我有机会改变未来。 阿北攻漫画，小月攻外文，我攻主题曲， 国际书展，出发！ 广书展，我只供 Kobo 啊！ 2月17日前，乐天 Kobo 电子书全站52折，快搜寻乐天 Kobo K O B O。 不伤眼阅读器，乐天市场 Kobo 直送馆同步热卖。 他告诉我，不要哭了， 做出选择。金曲新人谢震廷第二张概念专辑《爱丽丝》现正发行。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室。 嗨，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飞碟 Network 空中。 为什么爱情里是万个为什么，想不脑袋我也想不通，究竟是我太笨或是太过执着。别再说什么该怎么爱才不会错，人是我的，心是我的，我是我的，爱什么为何要听别人说。为什么真心要故意兜圈，为什么幸福来自妥协，负责年龄薪水和职业，什么时候变成决定爱不爱的关键。明明我和他心智都健全，为何还得要笑拿别人的意见。明明我的人生在此刻冒险，我的心我的心为何要担心明天呢。就只有他能听懂我说的语言，我为何还要管他到底学什么专业。明明他在陪我把梦想实现，为什么不能好心地祝福我们早日如愿。我的世界因为他才开阔无限，为何还要管他家有多少平空间。我只想凭直觉，其他宝贵意见很抱歉。为什么爱情里是万个为什么，想破脑袋我也想不通，究竟是我太笨或是太过执着。别再说什么该怎么爱才不会错，人是我的，心是我的，我是我的，爱什么为何要听别人说。为什么不能只爱他头发的鲜艳，为什么不能只爱他性格缺陷，为什么不能偏爱他的灵魂奇怪的笑点。我的世界因为他在重现蓝鲸，为何还要问他每个月赚多少钱。我只想凭直觉，其他宝贵意见很抱歉。是什么让爱情不敢浓烈，是什么让爱情宁愿肤浅，这混乱世界要多少运气才能刚好遇见。为什么爱变成一种消遣，为什么爱让人觉得丢脸，谁会的为什么爱情里是万个为什么，想破脑袋我也想不通，究竟是我太笨或是太过执着。别再说什么该怎么爱才不会错，人是我的，心是我的，我是我的，爱什么为何要听别人说。 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下午的2点53分，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文慧茹的《爱情十万个为什么》，真的好多好多的为什么，关于爱或是关于不爱。在爱的时候很少问说为什么，可是在不爱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会强烈的一直问说为什么？为什么没办法在一起呢？为什么？你是不是有别人了？为什么？为什么？但真的就是 没有为什么。 讲不，或是讲不出来啊，讲不出口的为什么？ 嗯， 不爱了就是不爱了。这个小时的最后呢，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Vivian 徐若瑄的《不爱了》。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哦。 爱 时间和力气，离了你，害了我，动也不动地瘫在原地，很怕有人提起，别那么死心塌地，我只会傻傻的笑，把泪咬在眼底，嘿嘿，不爱了，很难爱了，我成了一条被你遗弃的河，不爱了，不能爱了，你的脸都留在那张梦了。爱了，我的心装不下另一份爱，因为我爱过 师傅，我家最近气氛不太好。 我算算啊，你们家有脏东西缠上了。 什么？ 夫妻俩是不是每到过年就吵架？ 请师傅化解。 是马桶有问题，死角难清，内壁发黄，脏物不去，好运不会来啊！ 快换TOTO水龙卷马桶，洁净三大科技，轻松去除脏污。龙卷式洗净，洗贴心抗污釉料，圆弧设计。换上好马桶，去污除秽，好运就到。 倚着躺椅，听着海潮，早晨的华兴海滩漂浮着独一无二的宁静。傍晚把我拉回城市的是喧闹又热情的假日市集。长份假期金质奖行程，华兴皇室风情五日游，全程五星级住宿，用亲民价格轻松享受泰国度假天堂。 Let's fun your world，让你的世界好玩起来，常伴假期。 乐坛年度盛事，最强精选诞生，泰勒斯、魔力红、Lady Gaga、还有亚历安娜、德瑞克、肯卓克拉玛等跨厂牌22首，都在2019葛莱美的喝彩环球。 我是 Tanya 蔡健雅。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华航机师罢工事件持续延烧，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今天表示，希望双方能够紧速谈出一个双方社会大众都能接受的结果。至于华航董事长何暖轩是否应该撤换，他说现在处理华航罢工双方旗舰人事问题现阶段不讨论。华航劳资协商本周能否有结论，陈其迈表示，经过冗长协商，包括对疲劳航班的问题，行政院正面看待协商结果，但还是要再次提醒华航跟工会，飞航安全跟旅客权益是国人共同期待，期待协商能够紧速有一个妥适的结果，也希望各方都能够在这个前提下多做考量。陈其迈说，劳资协议是双方要共同协商决定，行政院尊重协商结果，交通部作为主管机关应该介入积极协调，促成双方协商合作。美中贸易谈判本周在北京举行新一轮会谈，香港媒体南华早报报道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计划周五15号会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美国财政部长梅努琴等美国贸易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引起关注，不过确切的时间还无法确定。莱特海泽、梅努琴等美方成员已经抵达中国，将在明后两天跟中方进行对谈以及协商。报道指出，如果会面的消息获得确认，将成为美中两大经济体渴望达成协议的良好迹象。南韩一月份的失业率飙上九年来最高，主要的原因是最低薪资拉高，促使更多人拒绝低薪工作，这不但造成经济成长压力，也加深了南韩总统文在寅的政策挫折。南韩统计局今天公布，一月经过季节调整之后的失业率 4.4%， 比去年12月多出了 0.6%， 是2010年1月以来的最高。数据指出，今年1月制造业比去年同期大减17万人，是影响最大的产业，营建以及零售业各减 1.9 万人以及 6.7 万人。南韩去年最低薪资涨幅 16%， 今年1月再涨 10.9%， 来到每小时8350韩元，大约台币247元。光是去年两年，南韩最低薪资合计上升 29%， 导致零售、营建等产业的低薪工作减少，对出口走缓的南韩经济来说是另外一个打击。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80点，涨幅 1.34%， 成为2114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1点，成为2201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49点，涨幅 1.84%， 成为272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61点，涨幅 2.01%， 成为8171点。香港证指数上涨352点，涨幅 1.26%， 成为2852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8点，涨幅 1.20%， 成为3239点。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下跌7点，成为10090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83亿。国内新增一例境外移入麻疹病例，一名家住台北的30多岁男性台商，春节从菲律宾马尼拉市返国，这个月2号出现发烧以及喉咙痛症状就医，5号全身陆续出疹，6号再次就医，检验后确诊为麻疹。这名病患已经在这个月的9号上个星期六出院，也解除隔离。不过这名个案在春节连假期间搭乘台北捷运啪啪走，往返板桥以及内湖，还出入连锁咖啡厅。机关署提醒民众，如果在相关时段出入相关场所，务必要提高警觉，从最后的接触日起算自主健康管理18天，一旦出现发烧、鼻炎、结膜炎、咳嗽、红疹等疑似症状，要戴上口罩紧速就医。国内今年以来累计有12起麻疹确定病例，其中9起是境外移入，包括菲律宾5起以及越南4起。其中菲律宾今年以来全国已经通报4300多例，比去年同期增加 122%， 其中70例死亡也远高于去年同期的18个人。夏威夷向来气候宜人，不过当地时间11号上午出现冬季风暴，刮起强风，下起暴雨，茂宜岛波里波里州立公园还下雪。夏威夷土地与自然资源部表示，这可能是夏威夷州立公园第一次下雪。波里波里州立公园被白皑皑的雪覆盖，这是夏威夷有记录以来海拔最低的降雪高度。波里波里海拔高度6200英尺，大约1889公尺。今天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马祖云量偏多，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北部、东北部天气转凉。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攀上小艇，看见二十岁的我和他，一座吊桥，完整五十岁的青春梦，走遍千山万水，还是碧潭最美。碧波白2913-1333。 细致秀厨自助餐，寒风飨宴正流行，新一季菜单200多道菜色 ，CP 值最高。地址在细致远雄 IFG 广场4楼，在秀厨吃饱吃好，填问卷参加抽奖，送您台北首尔来回机票。脸书搜寻秀厨自助餐，或打02-2697-2888。 金珠报喜好运到，富贵招财喜临门。大家好，我是富邦产险总经理陈伯耀。新的一年，祝大家诸事大吉，万事如意。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陈奕迅。 飞碟 Network，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时间来到下午的3:11，现在你好吗？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我刚刚看到五家妹了。 五家妹是什么？ 五家妹是那个8点档《大时代》王童饰演的角色。 欸，你讲的这一串我完全听不懂欸。 没有关系，我相信有人懂我，因为刚刚呢就是87乐团就来到了电台，然后当他们成员一个个离开的时候，我就埋伏在那个录音间的门后，然后王童是最后走出来的，他一走出来我就说吴家妹再见。就你有看，因为苏小姐就非常爱看大时代，所以就是常常只要早点回家就会跟她一起看里面的剧情。 哇，王童是不是跟 里面的爱晨 在一起？ 对，还在一起。 然后爱晨的那一家，他的 马来， 对，那个还在吗？ 有啊，就是我就是过年的新闻报纸又看到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大家都在放假，可是他们就是过年乐团有很多活动，也不能放假，然后就是哇，赶完这一场之后，爱晨好像还要赶回他的餐厅什么的，就很忙很累这样。好八卦哦！ 好八卦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Grayson Chance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Shut Up。 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准备好这一则新闻了吗？于天真的超级穷，惊叹号，财产申报金额曝光，网路惊讶，超离谱。是有多离谱呢？ 所以那个财产申报是可以看他的总资产这样吗？ 让我点进去来看看。我是你的工具，还是面试三句，其实洗得干净还能永续环境。因为呢，最近他传说就是他要再批战袍，要在选那个新北市三重区的立委补选这样子，好，所以呢，监察院的财产申报，因为你就必须要申报嘛，就出炉，让网友惊呼了一下。我们来看看啊，目前最新监察院财产申报出炉，于天宇老婆李亚平加起来不到500万。 怎么可能？ 你们搞错？ 怎么可能？你们搞丑啊？ 这个金额假到的是，就是连反驳力气都没有。我会是你的谁？你又会是谁的谁？原来地球如此危险。我是你的工具，还是你的玩具？其实早已没乐趣，丢掉又可惜。又是低声下气，没事当作空气，这是我最后一次不算。 说。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宇宙人的你以为啊，欸，我看到这个，因为点到了艺文新闻，然后接下来就看到你刚刚说的那个，就看到了艾辰跟王彤的新闻。 嗯嗯， 在讲就是艾辰之前其实这 那叫什么，那算毒瘾吗？就是 还是嗑药，然后所以就是哦，就是发福变很胖很 胖 有这回事？好八卦，哦， 欸，好八卦，还是我应该再把它找回来，重新把它看完这样子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 早知道要聊他们新闻，刚刚请他们进来好好讲一下。 也是哈， 带人家走之后，这不就是标准在别人背后说人家闲话吗？ 什么都还没有，但我能够让你完全拥有我的散文 SOP， 爱塞就塞你的宵夜，我手到说来就来。 哦，但他的药不是我们想象那种毒品的药啦。他说他来台湾参加歌唱比赛，得冠军发片，艾辰啊，以为自己可以变张学友，结果没有想到就是不如愿，不如预期，所以就得了忧郁症，瘦到40几公斤，每天都不吃东西，每天吞20几颗的维他命。 维他命成瘾症。 然后维他命呢，让他变得很亢奋，后期呢变成原本一直不吃嘛， 什么都想吃了，现在 后期变成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然后再加上心病才会胖到90公斤。 嗯， 然后再花了2年瘦到60公斤，建立了正确饮食观念。 嗯， 现在呢就是少油加上运动，努力维持身材。 嗯， 这很正面吧， 很正面啊。 高级的男生都被我吓到怕，任何无耻有音乐我称霸，这是人民眼熟拍的 icon， 拥有你我就什么都不缺，穿的挂的 bling bling 我都不缺， I got no fears， I'll need to fight for this one night girl， 你只要放下心。 Yeah I'm okay， 有人心动就有人心碎， I want it to fall girl， so stop I'm okay， 刚刚开始我的 first two， 你是我不反 对， Wow Let's do it。 我对你选择缺乏天分， 真爱要来自误会，就享受暧昧的滋味， 答应谁等于背叛了谁，讨厌面对什么要找谁陪，伤心要谁来陪，难开枪着 来，让我给你 all day all day， 等你料准我都不累， 好让我和你 all day 我陪 跟凯乐这首歌曲叫做《三人行》，关于三人行的新闻，阿鲁有，我也有。 你什么都有哎、欸，你是新闻的哆啦 A 梦吗？ 三人行新闻，这则新闻是男友劈腿，对象是男的，女生的她倒追小三，结婚生子，成为最后赢家。 怎么可能？ 好复杂的一个新闻哦！ 太酷了吧！来自于总统有考虑想要改名的菲律宾。哼，这一段如八点档剧情般离奇的爱情故事，在网络上引起了讨论。当地一名年轻女子与男友交往一段时间后，发现对方劈腿，劈腿的对象是一名男性，让她大受打击。没有想到，这名女子跟那名小三接触后，竟然爱上了对方，两人修成正果。 这个小三也很怪、欸。 故事从2015年开始，那个时候呢，女主角 Angelica 遇到了男主角 Justin， 两个人很快坠入爱河。女主角说：“我非常爱他，每天都期待着他的电话或简讯。”可是后来她发现男友对她越来越冷淡，怀疑我好像不是贾斯汀唯一的女朋友。我就开始看他的脸书，看他的手机讯息，发现他时常跟其他的女生在外面。那只是一起出去啦，这样子，留下很多照片。可是这样，我舍不得跟男友摊牌，我装作不知道。直到某一天，我的男友 Justin 在脸书上面公开与另外一位朋友 Jeffrey 的恋情，我才知道，哈，原来我男友劈腿的对象是一个男性。受到冲击，总算决定要跟对方分手。没有想到，听到以后，贾斯汀听到以后只。笑笑笑笑笑就扬长离去，毫无愧意的态度让 Angelica 相当傻眼。当时呢，这个 Angelica 为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就用脸书传讯息给这个小三 Jeffrey， 并表达说我们可以当朋友吗？两个人呢，在贾斯汀跟杰佛瑞就两个男生分手以后，哎，反而变得非常的亲近，变得无话不谈。Angelica 更表示，如果不和他聊天，不和 Jeffrey 聊天，我想过了不完整的一天。朝夕相处之后，发现 Jeffrey 很善良，然后跟他告白。他们在去年12月的时候生下了一名儿子，生活相当美满。 那 Justin 呢 ？We don't know。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师傅，我家最近气氛不太好。 我算算啊，你们家有脏东西缠上了。 什么？ 夫妻俩是不是每到过年就吵架？ 请师傅化解。 是马桶有问题，死角难清，内壁发黄，脏物不去，好运不会来啊！ 快换拖桶水龙卷马桶，洁净三大科技，轻松去除脏污。龙卷式洗净，洗贴心抗污釉料，圆弧设计， 换上好马桶，去污除秽，好运就到。 老婆，春节半年货出游搬行李，记得带我走，交给我来扛。 还有他，记得带走。 谁呀？ 台新信用卡，买东西刷旅费，通通刷台新。 台新信用卡，百万红包大放送，单笔刷满1000元就能抽。 新猪年就刷台新。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信银行或官网查询。 浓浓反光机能运动衣，防寒抗静电，排汗不粘肌肤，日本企划 7-11 反售中。 NONNO 浓浓。 皇天在上，我们今日在此结为拜把兄弟，组成 Brother 全新原厂大联工系列，发愿为中小企业提供最强应援， 以独家多功能净纸系统支援多种尺寸材质，同级速度最快，列印每张只要0.06元，墨水夹内砍不占位。 现在买 Brother 全新原厂大联工系列，并加购耗材，上网登录即享延长保固，再抽国外机票哦。 Brother at your side。 台北旅展在南港，春夏出国买一送一，度假搭游轮免万元，环游台湾超低价，吃到饱餐券，下午茶年度促销，留游学旅游主题馆首次登场，轻松学习玩转世界，15到18南港展览馆，台北旅展立刻出发。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穿越无限的星空， Don't you mind if I do? Come on. Your friends, your filthy hands all over me。听到的歌曲来自 Justin Timberlake。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阳光从清晨窗外洒进来，我从荡到谷底的梦中醒过来，冰箱只剩一颗青菜，没早餐。学着释怀，当我开着冰箱看着青菜发呆，心情还是有一点无奈。 哦，算了吧，忘了吧，不看吧，微笑吧， 爱一个像青菜， 虽然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 滋味却不算坏， 咬一口回忆把你存心底，失去了感情还有感激。 算了吧，忘了吧，留开吧，微笑吧， 爱一个像青菜， 就算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 还要健康自然，勇气像海面洗干我的泪，我不怕孤单，因为曾经相爱。 相爱的故事，这一个新闻标题叫做十三岁小爸爸曾轰动一时，成年后说出当年可怕阴谋。 阴谋 这个在台湾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红，可是在从新闻看起来好像就在几年前的英国人尽皆知这件事情。他是一名十三岁的小孩，轰动了一时，因为跟十五岁的女友生下了一个小孩，成为了全英国最年轻的小爸爸。那个时候他才刚刚小学毕业，十二岁。嗯，然后选择了生下宝宝，尽责抚养，结果发现一切全是骗局。这个小男孩呢，叫做 Alfie， 阿飞，轰动了英国媒体。那个时候呢，就是阿飞十二岁，然后他的女友十四岁。两个人很合得来，有时候会去对方家里过夜。爸妈呢都觉得，哦，你们只是小朋友很要好，没多想，就没有想到呢，就是女生就怀孕了。 当时呢，虽然他对当爸爸毫无准备，他还是准备努力承担起父亲的责任。 天 哪， 小学毕业要如何承担父亲的责任呢？ 但是我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想的是，啊，我们以前就是古早的时候，不是男生的确就是13岁就是当爸爸，啊，就是古时候 的确，你的古时候是很古的时候吗？ 古时候就是那种什么汉朝。唐朝的那种时候啊，对啊，好，然后他说，反正就是会照顾小女儿嘛，就是为女儿喂奶啊、换尿布啊。结果呢，这个新闻就全国皆知，全英国皆知，就有七个男生跑出来说，我有跟那个女生发生性关系耶。然后还有两个男生很坚持说，我们才是孩子的爸爸。 那现在怎么办？ 然后阿飞听到这个消息就很生气啊，认为这些人都在，就是你们在说谎话，我就做一个亲子鉴定好了。鉴定结果一出来，哎，这孩子真的不是我的，啊， 小学生被骗了。 他呢发现小孩不是自己以后呢，就想要找那个女生问清楚，没有想到女生全家人都搬走了。连刚出生没多久那个小女孩也 不见了。 有英国媒体爆料说，这一切都是事前策划好的，因为这个女生的爸妈知道女儿跟很多人发生了关系，在女儿怀孕以后，因为不确定生父是谁，所以就是要求她说，你一定要说那个爸爸就是阿飞，因为阿飞是所有男生当中年纪最小的。他们认为这绝对会轰动整个英国，所以就是要女儿一口咬定阿飞，然后在之后把这些故事啊、照片啊都可以 包装吗？ 转卖给媒体，所以让他们发了一笔横财。这真的好恐怖哦！现在呢，这个13岁男孩已经成年了。那他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生， 真的是， 对啊， 他讲说我经历过大起大落，没有人可以反驳他。 没错，他说这件事情像鬼魅一样，让他缠了好几年，他现在才终于比较看得开。他说这是我一生当中犯过最大的错误，我现在连国中的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就离开了学校。因为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认识我，即使最后发现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我还是一直被称为是，嘿，你是那个史上最年轻的爸爸吧？他想用自己的故事来告诉所有的未成年人说，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做出这些荒唐的事情。在你紧锁的眉头，也许有难挨的寒冬，纯真对你招着手，其实你天生爱纵容，感应风中的节奏，时间在动，就这样爱你到永久。这一生因有了你，纵然有天大的风雨， Let go， 让我带你走过春夏秋冬，一心一意爱着你，外面再大的风雨谁会在意。你真邪恶。Oh. 上瘾，有了你，就算是再多不如意。Let go home， 让我带你走过春夏秋冬。 不管外面有再大的风雨，我们都会跟你在一起，在飞碟联播网。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Sandy Lam 林忆莲的《Let Go》。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探索世界的热情，守护家人的心情，现在只有 Volvo XC60 能回应您的渴望。 Pilot Assist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移动安全再进化。Clean Zone 纯净车市，守护健康，安全无虑。即刻入主世界年度风云车 Volvo XC60， 全新19年式，最高升级32万豪华配备，再享零利率。速洽全省展示中心。 年终这么少，又等不到政府节能补助，没钱换家电怎么办？ 放心，包在夏普身上。夏普迎猪年，节能红包大放送！现在买 Sharp 全系列电视、洗衣机、冰箱、空调，上网登录就送2000元全联礼券。 买空气清净机、除湿机，登录还送1000元 Seven Eleven 商品卡。 快到正旦通讯及各大经销通路， 指明夏普家电。 Sharp 大村入港，人拢转来啊！ 水妹，这摆出棚货都卖出去了， 这摆我高雄大发财了。 好，就听水妹话，进来买厝。啊，刷来要哪行啊？ 兔子跟着月亮走，啊，买厝当然是跟着乌比走。 买房子上乌比，上乌比乌比，乌乌，奇怪了乌比，上乌比乌比。 买厝买对不买贵，快上超省房屋比价平台乌比。 没有谁知道你的孤独是什么形状，流行钢琴大师 BK 克全新专辑《光无尽坠落的美丽》绚丽发行。 大家好，我是邱诗琳。 一克拉的感谢，把心烙变笑脸，房子很小，却是拥挤的。 在这一刻， 安详等待捕捉，我们都是有个的人，轻轻唱着爱过方向的渴望逗留。 时间来到3:52，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哥哥妹妹有意思小镇就这样平安无事的度过了一天了，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声拜拜， 我们明天见。 你很棒，拜拜。 It's hard to remember how it felt before. Now I found the love of my life. Passes things get more comfortable. Everything's going right. And after all the obstacles, it's good to see you now with someone else. And it's such a 在数位时代，西洋全新天后雅莉安娜。全球乐坛唯一指标，专辑尚未发行，连续两首单曲夺下全美排行冠军。新主打发行首日刷新数位点播记录，空降全球91国排行冠军，横扫全台串流三大平台王座。 seats be looking like phone numbers. If it ain't money, then wrong number. Black card is my business card away. It be setting the tone for me. I don't be a brave, but I be like, put it in the bag, yeah. When you see the max, they stacked up like my, yeah. Go from the south to the booth, make it all back in one loop. Give me the loot, never mind, I got a juice. Nothing but never we shoot. Look at my neck, look at my neck. Ain't got enough money to pay me. 西洋乐坛全新天后2009首张最强大碟，环球亚丽安娜，谢谢下一位。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阿飞攻漫画，小月攻外文，我攻主题曲， 国际书展出发。 广书展，我只攻 Kobo 啊！ 2月17日前，乐天 Kobo 电子书全站52折，快搜寻乐天 Kobo K O B O。 不伤眼阅读器，乐天市场 Kobo 直送馆同步热卖。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